风舞动叶飘零，可是说不叹息，还是那么绿。曙光中的晨曦，像最后的泪滴，每一季一月里，晴空多么透明，笑着问着听着花香鸟语，站着坐着看着流水白云，接下了烦忧，拥抱了感

回头望尾班车一早到达，仍然会抚摸你的指甲。再见你，但愿会有对白。在这对手不一定配，接住未来的烟灰，再会，但愿会，然后便会。然后便会，然后便会。 穿过了窗，散